变革者，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呢都还不错，天空有些高云遮挡了一些阳光，不至于那么晒。这种条件呢非常适合户外活动以及假日出游。未来一段时间昼夜温差会有所增大，早晚的气温偏低，凉意渐浓了。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着凉，防止感冒。此外，近期的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水平，对于敏感人群来说记得要做好健康防护。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大家记得适当增加衣物，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以及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京方向车流量大。另外，通惠河北路进京方向三环到二环之间目前也是车多，行驶缓慢路段。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结核病是由结核菌引起的以呼吸道传染为主的慢性传染病，是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步的古老疾病，曾经更是一种无药可治的可怕疾病。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目前结核病已经能够可防可治，但是大家对于结核病的防治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区，很多人也因此被结核菌感染，患上结核病。到底哪些情况容易感染结核？临床一线的医生每天和结核病患者接触，为什么可以不被感染？接种了卡介苗是不是就可以终生不得结核病？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副研究员赵鑫，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淑英，昌平区结核病防治所副所长季丹丹，跟您聊聊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风儿飘飘，云层环抱，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感觉睡不着，有一种触动在心头敲，只闪。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健康北京系列节目做客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副研究员赵鑫。你好，赵研究员。 您好，主持人。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同样是来自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朱淑英。朱研究员，您好。 您好，主持人。 我们的第三位嘉宾远道而来，来自昌平区结核病防治所副所长季丹丹。季所长，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三位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2018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大赛圆满落幕了。那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啊，健康科普专家很多都是来自于这些健康科普大赛的获奖选手。那么对于今年的比赛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他们都是参赛的这个选手哈，也来跟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年参赛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尤其是你们三位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你们的话题内容都和这个结核病是有关的，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各自侧重的方向有什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的听友也可以针对各自侧重的不同方向来向你们提问。那我们先请这个季所，您先来吧。 大家好，今年呢非常有幸的参加了北京市疾控系统的科普大赛。其实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参赛选手呢在比赛前呢都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大家针对日常生活中老百姓比较关心的话题和时下呢公众热议的话题，结合各自的专业优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给公众。不仅有趣，而且有料。其实传递给大家的呢，不仅仅是科普知识。知识和医学知识、科学知识，其实最重要的呢，其实我认为传递的也是一种科学态度， 一种态度。 那么今年呢，我参加科普大赛的主要内容呢，主要是宝宝接种卡介苗以后，如何对接种部位出现的正常反应进行正确的处理。这个呢，可能是宝妈们和宝奶奶和宝姥姥们比较关心的话题。 对，小宝宝们他们在接种完卡介苗之后哈，甚至现在我们长大之后，很多人看到自己那个胳膊上都会留下那样的一些疤痕。对，所以呢有的人也很纳闷，说这是不是因为当时接种完疫苗我的一些处置不当造成的啊？如果处置好了，是不是就不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疤痕了呢？所以季所今年他的这个参赛的题目叫做面对变脸的卡疤，这个宝妈到底应该怎么办哈。那么关于这些方面，我们的宝妈们、宝奶奶、宝姥姥啊，应该说日常跟孩子宝宝在一起密切接触，还有照顾他们的人，这个内容肯定是特别感兴趣的。那这些方面内容您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您都可以来和昌平区结核病防治所副所长季丹丹互动和交流。好，我们再来听听赵鑫，也是关于这个结核菌，对你的这个方向侧重在哪方面呢？ 对，我跟季所我们俩感觉好像也是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感觉。就是都是偏于卡介苗接种，我是偏于卡介苗接种。因为这个疫苗接种嘛，它也是防治结核的一种手段。所以说我今年参赛的可能就偏于结核病防控这一块多一点。 所以你的这个题目应该是接种了卡介苗还会得结核病吗？是吧？ 对对对。 哎，我特别想拿这个当我们的这个互动有奖的话题哈。那么到底接种了这个卡介苗是不是就能够不得结核病？还有说这个卡介苗接种呀，预防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知识是我们应该掌握和了解的哈？这些方面内容，大家伙可以随时来和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副研究员赵鑫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朱淑英，朱研究员，您的这个题目叫接种了，叫养成好习惯，远离结核病。您这个话题我听起来感觉它更适合于所有人。 对对对，这个结核病呢，它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的倾向点呢是，如何呢教大家如何通过养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远离结核病。 所以其实有一些在我们身边患上了结核病，被结核菌感染了的人，真的就是由于他的一些生活方式，或者说自己的一些防护手段可能不到位，以致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意识。所以您希望从这些方面给我们更多的科普，对吗？ 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好的，其实只要我们能够养成一些好习惯，就能够从根本上远离这个结核病的发生了。 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的健康北京系列节目就和您一起来关注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别忘了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有机会获奖，那您请听好今天上半段我们的这道有奖互动问答题的题目，就是宝宝出生后如果没有禁忌症的话，接种的第一针疫苗它叫什么名字呢？宝宝出生后如果没有禁忌症的话，在医院里边啊，接种的第一针疫苗叫做什么名字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号，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既可以把您关于结核病的一些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特别为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礼物，包括了这个雨伞遮阳伞，也包括了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叫臂包。很多人现在特别喜欢运动嘛哈，可以把手机啊还有一些什么必备的物品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卡在我们的这个胳膊上戴在这里，这个臂包我觉得也是特别实用的。那各位网友，如果您想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互动问答礼物的话呢，就积极的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上半段的题目是宝宝出生后如果没有禁忌症的话，接种的第一针疫苗叫做什么名字呢？今天我们的奖品比较多哈，上下半段各送出两份奖品，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9月10号是第16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年的主题是携手同行预防自杀。为了呼吁全社会重视心理健康，共同参与自杀防范，北京回龙观医院计划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天通苑两大社区设立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基地，培养一批社区心理危机预防骨干队伍，即社区心理健康守门人。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福德介绍，守门人的职责是识别可能存在高危心理危机的人，而守门人培训项目旨在让参与者拥有相关知识、态度和技能，去识别高危个体，确定风险等级，并将高危个体转介到专业机构接受治疗，从而降低社区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率。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消费风险提示，椰叫假单胞菌食物中毒多发生在夏秋季，有三类食物易被环境中的微生物污染。一类呢是谷物发酵制品，如发酵玉米面、糯玉米汤圆粉，还有玉米淀粉、发酵糯小米、吊浆粑、糍粑以及醋凉粉等。第二类呢是变质的银耳、木耳。第三类是薯类制品，像马铃薯粉条、甘薯面、山芋淀粉等。据了解，这样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呢，它的耐热性很强，120度高温处理一个小时仍然可以保持毒性，所以呢我们要引起重视。一旦引发急性中毒，潜伏期是在30分钟至12小时，少数长达一至两天，主要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轻微腹泻、头晕、全身无力。重者容易出现黄疸、肝肿大、皮下出血、呕血、血尿、少尿、意识不清、烦躁不安、惊厥、抽搐、休克，甚至死亡，一般无发热。该食物中毒无特效解毒药物，病后恢复情况与食物的摄入毒素量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怀疑发生一次中毒，必须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尽快催吐，催吐，排出胃内的溶物，以减少毒素的吸收和对机体的损伤，并且及时送往医院救治，对症治疗。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的健康北京系列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健康科普内容呢是和结核病有关系的。在这里很多人都会想到《红楼梦》中哈这个林妹妹的形象，尤其是到了后期，手帕上一团这个鲜血染红，常常咳嗽，那么相信很多人都是记忆犹新的。他所患的病呢是肺结核，在这里我们要请我们的三位科普嘉宾跟我们来解释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结核菌感染了他的肺部，所以叫肺结核？如果说这个结核病菌感染了其他部位的话，又叫什么呢？ 对，他感染的是结核菌，得的是肺结核。这个结核菌呢，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人体部位呢，除了毛发、牙齿、指甲之外呢，都可以感染结核菌。 嗯， 但是呢，结核菌主要侵犯的是人体的肺部，叫做肺结核。 我听说好像是70%-80%被结核菌感染的，可能都是肺结核的这样的一个主发症状，对不对？ 对对。 哦，除了我们的指甲、牙齿、毛发上，这个结核菌不会入侵，其他部位它都会入侵。 对。 那要是比如说，结核菌入侵到骨头里，那叫骨结核吗？ 对。 那到了脑子里呢？脑结核。 对。 哇，所以说这个结核菌听起来它真的是无孔不入的感觉哈。那其实我和很多网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总是觉得结核病啊，好像都是我们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什么古代呀，生活条件特别差，尤其是环境卫生条件特别差的那个时候才会得的病。那现在还容易得上这个结核病吗？ 这个问题我来谈一谈。 嗯， 刚才主持人呢说了这个，以前就是说跟解放前那个时候比，好像那个结核疫情很严重，咱们国家现在好看不到那么重了。 嗯， 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么多年结核病防控工作这样的一个成绩，咱们跟以前比是降低了，但是咱们跟其他的国家去比的话，咱们国家的疫情还是很重的。现在目前咱们中国是全世界结核高负担国家之一，而且我们排在了第三名，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所以说这么一看呢，就是咱们国家发病人数咱们还是很高的。 嗯， 但是咱们北京地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咱自己 身边 首都是吧。 对， 咱们北京呢是属于结核病那个比较低发的一个地区，咱们的疫情还是比全国的其他的城市相比来说呢还是要低一些的。 嗯， 但是尽管哈，我们成果挺显赫的，然后挺感觉还是挺满意的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问题，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 嗯， 因为这个结核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呼吸道传染，就是这个有带菌的病人，他要是咳嗽一口痰或者是打个喷嚏，他喷出这个菌不知道什么人就能得到，而且它的范围也会不可控，所以这个疾病的防控呢是很工作还是很严重的，很严峻的。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传染途径其实还是属于那种高传染性的这样的一种疾病。 对，不好控。 不好控。 对，因为它是靠这个呼吸道传播的，就是咱说就是空气传播的，咱不能说是不让大家喘气儿啊。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格外的留神哈。虽然在北京，或者说这个近些年我们在结核病的防控上取得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对， 但是应该说它不容乐观。一旦我们稍微松懈一点的话，它的那种卷土重来， 对，它就会疫情就会反弹， 对，所以还是得留神呀。我们这有一个网友的提问，他说：“听说以前得了结核病呢是会死人的，现在医学进步了，还会因为结核病而死亡吗？” 对，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 以前结核病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现在呢，随着医疗的进步，结核病是可防可治。只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全程规律配合治疗，就可以治愈。 嗯，早发现早治疗，那在这儿肯定得说一下了，早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反正我是看影视镜头里的那些，就是咳嗽呀，然后咳血呀，那些真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症状吗？还是说影视作品要这样来渲染一下气氛？ 是，早期的症状是不太明显，容易被误诊。早期的一般的结核病人呢，他都会出现咳嗽、咳痰、卡血、胸痛、就这些呼吸道症状。如果出现这些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呢，自己呢，就要 那个绷起弦来，应该是及时的到这个医院去就诊。 嗯 嗯， 所以说早期有可能他的那个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出现那种咳嗽是持续性的吗？ 嗯，对，他有的人呢还会发热， 嗯， 持续的发热， 像感冒的症状发烧。 对对，发热就一般的情况下是会出现午后的低热，如果持续一段时间，你要是高烧了，这个低热老是不退， 嗯， 就应该往这方面想了，要排除一下结核病。 哦，就是如果他很容易和这个感冒发烧的一些初期症状是很相似的。有这种咳嗽，甚至说我们说胸闷哈，或者是发热。但是如果您的这个症状，比如说我们的感冒药用了一段时间了，一周、两周、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您依然还在咳，还在发热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这个结核病导致的？ 对，一般两周就应该很警惕了，应该去排查一下了。 好。持续的咳嗽，尤其是午后低热，如果持续两周左右，那建议大家起码要去排查一下是不是患上结核病了哈。 对， 嗯，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但是刚才呢我们也说，现在得了结核病不至于像过去有一个词儿叫十劳九死啊，那个劳嘛，得了那个肺劳，我们说那现在呢只要我们早发现，然后呢积极的治疗，配合医生的这样的比如说药物的使用啊，它是能够我们说是治愈的吗？ 对，可以治愈， 是可以治愈的。 治愈的前提是一定要全程规律服药。 那听您这么说，是有人不太这个遵医嘱规律服药吗？ 因为他治疗时间比较长，有的人坚持不了啊。 一般一个人如果得上结核病的话，咱们发现的也比较早，他的这个治疗周期大概有多久？ 一般的要半年。那耐多药结核病呢要治疗两年。 就是结核病它也是分很多种类是吗？ 对。 哦，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哈，千万别吃了我们说一个月的药，自己就觉得哎呀，我已经吃这么久了，是不是已经可以停药了？ 对，有的人是这样， 是这样的，但是就容易卷土重来， 对对， 再次发生。 嗯， 而且这个一旦我们说反弹了，再想把它治好，是不是就更难了？ 嗯，对，他这样不规律的服药，不合理的治疗的话，就是本人的配合不好，这样很容易产生耐药性。一旦成为耐多药结核病的话，治疗时间就长了，就要两年了。 所以啊，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说按时用药，用对药，让这样的一个疗程呢尽量是最短的这种状态哈。要不然的话，不仅病情会复发，同时呢您的情况可能需要治疗的时间也会更久，就更糟糕了。好，健康加油站，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结核病。同样呢，您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接种了，这个是宝宝出生之后如果没有禁忌症的话，接种的第一针疫苗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哈，这个像如意呀、美妈呀、黄老大、霍贵敏、好运旺旺、一往直前等等等等，你们发来的这个我都已经看到了，是不是正确答案呢？我们上半段结束之前就会公布，同时呢挑选出我们的获奖听众。今天送上的奖品是这个遮阳防晒防雨的伞以及运动的臂包，特别有用哈。我们来看网友提问，他们家孩子是打完卡介苗之后胳膊上烂得出脓，不知道该不该给他清理掉或是消下毒，这个应该怎么处置？ 那么对于宝宝接种后呢，接种部位局部出现的这些红肿啊、破溃啊，甚至是出脓啊，宝妈们啊一定要保持镇定，因为这个时候啊一般是不需要进行特殊处理的。 它算正常反应吗？ 对，它只是接种部位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局部反应。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给宝宝穿上宽松柔软的衣服，千万呢不要穿太紧的衣服，也不要进行清理。如果有无菌纱布的话，或者是无菌棉签的话呢，可以帮助宝宝把这个出脓呢擦干净，但是呢一定不要进行清理，更不要呢用这个碘酒啊、酒精啊这类消毒物品进行消毒处理。 就是很多人一看哟，这怎么都出脓了，然后说没事，自己家里边像什么碘酒啊、酒精啊、碘伏啊有，说我去擦一擦吧，千万不要 做这个处置，对不对？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碘酒酒精的应用啊，不但会刺激宝宝娇嫩的皮肤，影响到这个伤口的愈合，最重要的是呢，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卡介苗的接种效果。 哦，所以说我们为了保证这样的一个效果，后续的话只要给孩子穿上这个宽松一点的衣物，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出脓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无菌的纱布稍微给它遮盖一下是可以的哈。再说了，我现在看看自己胳膊上的这几个小豆点，谁胳膊上还没有留着几个疤呀？哎，那是不是只要接种了这个卡介苗的话是一定会留疤的是吗？ 是这样的，是 90% 以上的就是受种者呢，在接种以后，接种部位的局部呢都会经历一个红肿啊、脓包啊、破溃结痂的这样一个过程，痂皮脱落呢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淡淡的痕迹。对了，很多人呢也管它叫做种花， 种花 其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卡疤。 哦，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公布一下上半段的问题正确答案了。上半段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目是，宝宝出生后如果没有禁忌症的话，接种的第一针疫苗它的名字叫做 卡介苗。 卡介苗。哎，很多我们的这个网友听友哈发来的乙肝疫苗啊，我记得是好像是第一天接种两种，其中一种是卡介苗，第二种就是乙肝疫苗，对不对？ 是乙肝的首针。 乙肝的首针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所谓的接种第一针疫苗，它的名字叫卡介苗。这卡介苗我们一共要注射几次啊？分别是在什么时候？ 卡介苗呢一般是只注射一次，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是宝宝正常出生的话，他的体重大于2500克，那我们在出生后24小时就接种了卡介苗。所以呢因为他的接种时间比较早，也被称为这个人生的第一针。 人生第一针，打了这个针，哎，打卡介苗的时候当时疼不疼我都忘记哈，所有人肯定都不记得这种感觉，但是好像基本上也不太记得说自己生完孩子之后宝宝打第一针的时候反应到底怎么样。因为我记得好像在医院里边这个接种室就是在这个产房的那个产区里头，好像 是这样的。 对，特别近、所以呢大家就记得了，我们人生接种的第一针疫苗它的名字叫做卡介苗。其实呢所要预防和对抗的就是我们今天话题里面的这个结核菌。好，那我们看看啊，哪位听友和网友回答正确了。以往之前回答的是乙肝疫苗，错了。好运旺旺，接种卡介苗和乙肝疫苗，你答得太全面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再往前一点答对题目的是如意，他说的是乙肝疫苗啊，小杭州也说的是乙肝疫苗。恭喜李梅第一个答对卡介苗，第二位答对的呢是美妈，也是卡介苗。那我们恭喜李梅和美妈获得上半段的我们的两份健康实用的小礼物，分别是遮阳防晒，还有这个挡雨的伞，以及可以绑在我们胳膊上的这个跑步的时候用的这个健身包。好，那两位呢稍后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后续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这里是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和结核病有关的健康科普，让它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城市，是军装，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曾经更是一种无药可治的可怕疾病。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目前结核病已经能够可防可治，但是大家对于结核病的防治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区，很多人也因此被结核菌感染，患上结核病。到底哪些情况容易感染结核？临床一线的医生每天和结核病患者接触，为什么可以不被感染？接种了卡介苗是不是就可以终生不得结核病？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副研究员赵鑫，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淑英，昌平区结核病防治所副所长季丹丹，跟您聊聊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健康北京系列访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和结核病有关的健康科普内容。那么大家呢，参与我们的节目，既可以发送和结核有关的相关咨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今天上半段我们出的这个互动问答题目是，宝宝出生后如果没有禁忌症的话，接种的第一针疫苗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卡介苗啊，这个就是用来预防结核病的。那上半段我们挑选的两位获奖听众分别是最先最快答对了我们的题目的微信网友李梅以及微信网友美妈，恭喜二位，请二位把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那接下来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上我们的互动问答题，各位请听题。下半段有奖互动问答题的题面是，接种了卡介苗是不是一定会留疤呢？接种了卡介苗是不是一定会留疤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或者是发送您认为的正确答案，有机会获得今天嘉宾特别为我们带来的遮阳防晒雨伞以及运动臂包，抓紧时间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另外呢，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不仅能够收听，同样还可以收看。今天我们的视频是在腾讯视频的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 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说到这个结核病啊，我们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提问哈。网友桂敏他说，他妈妈呢是患上的肺结核，刚开始的时候就以为是感冒，哎，跟我们上半段说的这个初起症状是很相像的哈。然后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像我们的朱研究员也特别提醒大家伙，刚开始的症状跟感冒很像，午后发热呀，然后这种胸闷咳嗽啊，但是如果症状持续两周，那咱们就要到医院去给他甄别一下患上的到底是感冒还是结核病了哈。好，他说刚开始以为是感冒，24小时跟他在一起同吃同住的，医生说他肯定被传染上了，他想问问他一定会得病吗？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那个结核菌啊到了咱们机体内这叫感染，但是如果你要是有了这个结核病的这个症状了以后，然后确信呢您咱们通过一些检查确诊您确实是一个结核病人，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你是发病了，是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咱们这位朋友他是妈妈得了结核病，像他妈妈如果是在医院确诊以后呢，像在我们结核机构呢会有一个密接筛查，就是说跟这个病人密切接触的这一些周围的朋友啊亲戚啊都要到我们结核所做一个筛查，确诊他说你有没有感染，或者你会不会发病，要做一这样的一个检查筛查。 我们不能让他的这个传染扩散面进一步扩大。 对，要控制。是这样。 所以其实像这个我们的微信网友桂敏，如果他妈妈已经确诊这个结核在医院里面的话，那么 他身边密切接触的所有的亲人，每天一起去运动遛弯的这些朋友， 可能都会在我们筛查的这个名单范围内。 他是自己去吗？还是怎么样一个流程？ 嗯，对，他得到我们就是专门的结合机构，然后去做一个先要做一个皮试，就是咱们所谓的结合菌素皮试，然后看一下他的一个反应。 是 如果要是 阴性还是阳性？ 阳性，对，如果要是大于这个硬结大于10毫米以上，就是强阳的话，可能还会要给他进一步的排查，拍胸片，或者有一个进一步的检查，这个确诊的手段。 那也就是说，还是建议贵敏哈，肯不肯定被传染上，我们还是要以检查手段为准。而且呢，刚才我们说这里边它也是两个概念：一，你被感染了，但是如果你说不发作的话，其实我们不能称为患者，是吗？ 对，是的， 对。但是只有我们说就是发作了。啊，就是咳嗽啊、胸闷啊、咳痰呀、甚至咳血呀、出现这种发作症状的时候，这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那如果说就是测出来他是被感染了，但是没有发病，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治疗吗？ 是这样，我们对这种就是发现他感染了的，就是这样的那个人员，会有一个给他建议，就是要预防性服药，这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手段，因为就是经过咱们研究呢，发现经过这个预防性治疗以后，就是你5年以后复发这个结核病的这个几率呢，会大大的降低。 哦，就是有一个叫做预防性服药。 预防性服药，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一旦查出来了的话，即使是我没有发病， 对， 但是这个时候医生建议你 会那个 会有一定量的这个服药， 对对对， 而且 预防性服药， 它是为了预防你在就是5年之后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对吧？ 对的，是的。 好，我们这一定要听医生的哈。这桂敏还说了，他说挺纳闷的，他们周围也没有人得这个病啊，他妈妈怎么就得上了呢？这可能还是要回到我们上半段就提到的，其实他的这种感染，我们说这种途径啊，还是其实挺广的。 是的，而且他这个发不发病，它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呢，可能就是您接受这个传染过来的这结核菌的数量和毒力。再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的机体的抵抗力。它发病呢，最多的时候就是你的机体抵抗力比较低，然后这个结核菌呢打败不了它了，抵抗不了它了，所以说你就。有一些症状，然后你就发病了。其实所以说这个免疫力是机体，这个免疫力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还是要看自身的免疫力。 对， 是不是说这个病菌它有可能一直在你的体内潜伏着？ 是的。 什么时候我们的免疫力低下了，比如说年纪大了，最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对，比如说加班熬夜紧张压力比较大，所以说这个都是 导致他发病了一个原因哈。 对， 所以其实有可能像他妈妈这种情况已经潜伏很久了，也是有可能的哈。好，我已经看到大家，哎呀，好多人的答案都发送过来了，我现在还不能公布正确答案呢。再说一遍，我们的互动问答题题目是：接种了卡介苗是不是一定会留疤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今天嘉宾特别为节目组提供的遮阳防晒雨伞以及运动必包。那上半段我们的两位获奖听众分别是李梅和美妈，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过来。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哈，说都哪些人容易得结核病啊？我看医生天天都接触病人，可是都很健康啊，他们是有什么特殊的防范手段吗？哎，这我觉得是一个好问题。 是的，刚才呢也说到了，就是这个跟机体抵抗力是有很大的关系，你要抵抗力低的话你就很容易发病，所以说这个易感人群，易发病这个人群就跟这个机体免疫力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机体抵抗力比较低下的，就像儿童啊、老年人啊，像咱们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啊，免疫抑制剂的使用者、HIV 的感染者等等，就是这些抵抗力比较低下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就容易患这个结核病。然后刚才这个网友有人提说，那结核病医生天天跟结核病人打交道，天天接触结核病病菌，为什么他们就不得病了？大家呢要是到了我们那个结核病门诊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结核病的医生他有很多的防护的手段。比如说哈，大家看到他戴的那个口罩就跟我们普通去就诊的时候那医生的口罩都不一样，我们的结核病医生他是要求戴 N95 口罩的，因为这种口罩它防护的效果非常的好，它能不让细菌进来。然后另外我们那个诊室呢也是要开窗，然后没停诊了以后要进行那个 紫外线消毒、 哦、 然后医生呢他也要做个人的防护，比如说那个勤洗手洗澡，然后要换衣服，你下班以后你不能穿着上班的这些衣服然后回家、 嗯、 然后还有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到我们医院去就诊的患者，所有患者都要求他要戴上口罩，就是尤其是那种一次性外科手套，它的一个防止飞沫形成的话，就是防止这个细菌喷出来是很有效的。 嗯 嗯，所以说各个方面嘛，各个手段呢都有效的降低咱们这个结核菌的这个密度。 所以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他已经是一个携带者或者是感染者了，但是自己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每天坐着地铁呀、坐着公交呀，和身边的这些同事朋友天天在一起聚餐聚会，他就特别容易变成一个传染源，对吗？ 所以说我们就说嘛，早期发现结核病人、 嗯、 然后管理结核病人是预防咱们肺结核最有效最关键的手段。 而且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也特别提醒的就是结核病人的自我管理。 对 对，一旦被确诊了之后呢，其实想一想每个人都会有觉得有点害怕哈，或者是觉得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传染病嘛，不太好意思跟其他的人说，然后呢试图隐瞒。但是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我们说接触他人或者是到这个公共场合的时候，还应该有一份公德心，做好自我的管理很重要。 对对对， 嗯，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记得小时候随地吐痰要罚钱，现在想想哎，真的要管控住，不仅仅是个人卫生问题，更可能是健康隐患。那么对于想要吐痰或是咳嗽打喷嚏的人，应该怎么做才是这种控制传染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呢？我记得以前好像看过杂志的那个报道，就我就发现我们这些年好像咳嗽的时候自己却捂嘴都捂错了。 对对对，嗯，这次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就宣讲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叫咳嗽有礼，其实讲的呢就是咳嗽礼仪。 嗯， 这个重点呢就是说，嗯，人人都要注意咳嗽礼仪，不要随地吐痰，这一点很重要。 嗯， 然后呢，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要用纸巾或者是手绢去遮住口鼻， 来不及拿纸巾和手绢。 对，来不及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就是用起来很方便也很便宜的一个动作，就是叫做肘部遮挡法，就是用弯曲的肘部去直接遮盖住口鼻，不要用前臂，因为前臂因为它宽度不够会挡得住上面挡不住下面，这样呢只要用肘部，正好因为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它会有时候很突然嘛，许多人用手，你想用手以后呢，你的手可以去 又去握把手 又去握呀，还和别人握手啊，揉眼睛啊，抠鼻子呀，这都有可能是吧。 对， 所以说用肘部来遮掩口鼻这个效果比较好，就很有效的能够避免这个喷出的飞沫向周围播散， 这是其中的第一个方面。尤其是如果说最近呢就是常常打喷嚏啊咳嗽啊这样的一类朋友，就是在公共场合最好是戴个口罩。 对，最好是戴口罩。 对，如果呢您有持续的那种咳嗽和咳痰症状的话呢，也建议您随手咱就把这个面巾纸啊或者是手绢给它备着啊，随时咳嗽的时候可以捂上。实在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准备都没有，这个喷嚏这个咳嗽来得很突然的话，我们说不是用手去捂，也不是用前臂去捂，而是要这个肘部就是弯曲，尽量的让这个面积，我刚才试了一下，基本上鼻子嘴这一块全都捂住了。 对，效果很好。 对，这个效果应该是不错的。而且这样一来呢就避免了接下来的这个继发的一个传染， 对， 手去跟其他的地方这个接触哈。所以说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有效的来控制这种传染。再来看看下一个网友提问，他说很多疫苗接种之后呢是有效期的，比如乙肝疫苗抗体不够了就需要补种，那么抗结核的疫苗，就是刚才我们公布答案的卡介苗，需不需要检测抗体实施补种呢？ 是这样，咱们卡介苗接种了以后，就是检验它是不是接种成功，有没有阳转，咱们不检测它抗体，因为它产生机体产生的是一些免疫因子，所以咱们检测的手段是用那个打 PPT， 就是我们说的结核菌素皮肤实验，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皮试是吗？ 对，就是那个皮试。 我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打皮试，我觉得扎皮试那个特别疼。现在也是那种吗？要挑起来一块啊？ 啊，不是挑起来，它其实就是平着针，然后基本进去，然后那个 像点刺一样是吗？ 对，差不多。然后打进去以后呢，然后72小时看这个结果，看它那个有没有。它这个硬结呢是大于5毫米以上，就是证明它就是接种成功了，它能产生这个咱们免疫力了。 那如果说这个随时一检测发现我们刚才说的所谓抗体之类的太少了，该怎么办呢？ 如果要是家长同意的话，我们可以给他补充， 是补充的， 对，是可以补充。 也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还说了呢，接种卡介苗，人生第一针啊，就是这卡介苗。但是打完了之后，如果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抗体的确是特别少的时候，是可以补种的， 是可以的。 成人期可以种吗？ 成人期不建议种，因为这个卡介苗，它对成人的保护作用，就是通过研究来说，它基本上没有作用了， 只对小朋友。 小朋友，对，就是还基地你没有接触这个结核菌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它会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 难怪它是第一 针。对，而且那个咱们这个卡介苗它是减毒活疫苗嘛，通过我们多年这个就是这个阳转率这个监测，咱们那个卡介苗接种以后它阳转的效果是非常高的，咱每一年北京市的这个监测结果都是在95%以上，就是说你打了基本上就是阳转了。 它就是说产生 抗体 就有效的， 就是产生这个免疫 子 了。对，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接种了这个卡介苗，尤其像刚才说阳转了，已经表示接种成功了，是不是就可以确定我不得结核了呢？ 这个肯定不是，因为得不得结核的话，它是要有两个最主要的条件的。刚才咱们在节目中也说了，所以说，但是咱们这个卡介苗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高你的免疫力，让你产生针对。它是特异性的免疫嘛，就只针对结核菌，它这个对它产生一定的免疫力。你就是说你机体有力气打败这个结核菌，但如果你进来的这个结核菌特别的多，然后毒力又特别的强，你的机体这个抵抗不过它，那可能你就会发病。然后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小宝宝接种完了以后，它这个不是马上就会产生这个免疫力的，它中间要有一个大概在2到3个月，它这个形成这个保护这个免疫力这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假如你要是又接触这个结核病人了，小宝宝很容易就发病，因为他的抵抗力很低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出生之后，人生打的第一针是卡介苗，它的这种保护力是在2、3个月之后才一点点形成的。 形成， 所以这2、3个月的宝宝，我们更得密切监控了。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都主张嘛，就是即使你接种了卡介苗，也 不是百分之百， 对，不要接，尽量不要接触这个结核病人。 结核病人，而且像结核病人的话，他是在不同阶段，我们说他的这个传染力是不是不一样的呀？ 这个咱们说他主要是看这个病人他的这个菌量有多少，然后另外对，然后 这一口痰里面的这个菌的量， 对，然后另外他看他排出的这个途径量有多大。 这一个喷嚏，有的人可能就是喷了20公分这样的一个距离，有的人喷出2米远，然后这个范围不太一样哈。所以我听明白了，一，我们要记得就是出生第一针我们要积极接种卡介苗， 对， 二，接种了卡介苗并不代表着100%您就可以不会感染这个结核，因为感染结核还有其他的几种因素嘛。但是一旦是我们发现自己出现了一些早期的这种发热、咳嗽、胸闷的症状的时候，持续了2周时间，您就需要到医院我们去确诊排除一下是不是患上了结核。同时接下来的这个治疗，刚才我们说了早期发现的话它起码要治疗半年，我们说正规的一个用药哈，大家一定要给他坚持把这段时间度过去，要不然的话盲目的停药换药都是有可能产生这种耐药性，让你的这个治疗周期变得更久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公布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的这个正确答案吧。接种了卡介苗是不是一定会留疤呢？看着我自个儿的小疤痕，我问一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那么90%的受种者呢都会留下这样一个淡淡的痕迹，也就是卡疤。 但是还有10%是不留疤的是吗？ 是的。 哇，海上生明月，我正在苦恼我到底应该选谁的时候，他就说大概90%的人都会留疤。

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我坐着感觉